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结束后，工信部部长苗伟等6位部长走上部长通道，就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答记者问。近日，强对流天气致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省受灾严重。截至5号，已致31.3万人受灾，1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9亿元。2018年度空军招飞定选工作全面展开，空军计划在8个城市设置定选站，组织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校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共计1.3万余人参加定选检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中国空间站研制建设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其中计划于2019年6月前后实施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首飞任务。截至目前，电影《厉害了我的国》院线票房超1亿元人民币，观影人数超300万，创国内纪录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数新纪录。世界自然基金会5号称，由其发起的地球一小时活动今年将熄灯仪式时间定为3月24号20点30分，届时个人、社区、企业和政府将通过自发熄灯一小时。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取消流量漫游费的要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作出表态称积极响应，尽快落实。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近日表示，近期京津冀北部地区降水偏少，易形成沙尘或浮尘天气，同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强度较高，3月份整体空气质量形势严峻。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执迷不悔，征服梦一场，勇敢一点，都出自作词人袁惟仁的笔下。入行快有20多年了，袁惟仁一直在幕后台前转换着身份，但在他刚出道时，他其实和很多台湾歌手一样，有着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就是爱经典。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袁惟仁最经典的作品《那英征服》。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深邃苦。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残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有毒。心情是坚固，我的 是孤独，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就这样被你征服， 家园已在手中，渴望回到你怀抱，渴望为你而骄傲，泪水中我终于知道，我自始至终都属于你，为你自豪。的甘苦是你的面容，给我的每个感动怎会遗忘，经过沧桑才会懂得真爱，伸开双手召唤着彩虹，来的路也许还匆匆，给我的每一分钟都是永久，是你让我学会如何坚强，我让我回到你怀抱，让我为你而骄傲，换来晴空，梦醒后家园已在手中，渴望回到你怀抱，渴望为你而骄傲，泪水中我终于知道，自始至终都属于你，为你自豪。召唤着彩虹，未来的路也许还匆匆，给我的每一分钟都是永久，是你让我学会如何坚强，我

制，会不会是我太自私，拒绝更寂寞的日子，放不开，看不见未来，难道这种不完美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全国两会时间，在代表通道，我们看到了马化腾、王亚平等十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现场记者进行交流。马化腾在接受记者提问时透露，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微信和 WeChat 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超过10亿。可以说微信如今已经是一个大家生活中离不开的工具了，能够与家人随时联系，对我来说是微信带给我最大的好处。对你来说呢？你觉得自从用了微信之后，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欢迎你与我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中互动。 是你闯进了我的世界，从容的登上王位，你要的我都给，不管爱的真伪，不顾一切。是我沉浸在某种氛围，笑自己那么卑微，沉浮在你的美，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败给回忆，败给了你，弃守无悔，不由自己，是谁享受被爱虚荣的

我忍住了 着你留下鳄鱼的眼泪，是真心的忏悔，是假面的慈悲。我看清了真伪，已不能全身而退。你与的干脆，何必再浪费鳄鱼的眼泪？我失去呼吸，断了思绪，你的嘴角有一抹笑。 像是月份啊，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3月5号，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今年要解决的大事，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等。中国足协下发2018赛季中甲联赛规程，同上赛季相比，2018赛季升降级名额改为升二降2.5，降级名额增加0.5个。3月9号至18号，2018平昌冬残奥会将举行，共有78枚雪上项目和2枚冰上项目的80枚金牌等待角逐。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由科比·布莱恩特退役时发布的告白信改编，本人参与制作并亲自配音的短片《亲爱的篮球》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2018春季北京婚博会日前在国家会中心举行，30个国家、22个行业、3000个中外名品名店、50万款结婚新品参展，为北京结婚新人们提供一站式婚庆采购服务。去年年初，长城脚下怀柔响水湖景区近2000株精选出来的各类品种梅树入土进行适应性驯化，目前杏梅品种适应较好，预计将于近日出绽花容。上年11月，腾讯发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微信和 WeChat 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了9.8亿，同比增长15.8%。3月9号至14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留声机。 袁惟仁的音乐路上有一个音乐人的名字一直和他紧密相连，那就是台湾歌坛知名创作才女陈小娟。从进入同一家唱片公司，两人相爱了7年，最终以各自结婚为结果。在相恋期间，袁惟仁和陈小娟经常互相飙词，以词表达彼此的感受，甚至在袁惟仁快结婚时，陈小娟还写了一首《我们之间的事》，由范玮琪收在专辑里。同时袁惟仁也写了一首《说再见》，以歌向昔日恋人道别，让这段感情多了凄美的无奈感。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袁惟仁的作品，来自于王菲，《执迷不悔》。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将自己闪烁，错了又错。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提起国外品牌的轮胎，可能大部分人最先想起的就是米其林的。而对于日常的汽车保养来说，轮胎的保养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了。今天节目的嘉宾与米其林轮胎有着不解之缘。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其林汽车网络发展部的李斌。 目前世界轮胎产量的三分之一在中国，对汽车轮胎消费者普遍认可国外大品牌，对于中国国内的汽车轮胎产品，大家并不了解，也缺乏信任。来自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的统计，目前在国内乘用车轮胎市场，中国品牌轮胎的市场份额只有35%，而国外品牌轮胎的市场份额高达65%。而驰家正是通过米其林轮胎逐渐发展起来的服务型企业。 我们的品牌定义其实它的英文是 Tire Plus， Tire 就是轮胎， Plus 就是加，所以我本身定位的含义就是不仅仅是轮胎。因为大家对米其林的品牌知名度因为非常高啊，所有消费者大概一知道都知道这是一个轮胎品牌，我们的大概市场知名度在99%以上啊，所以呢为了我们导入我们的消费者啊，告诉他我们不仅仅是轮胎，所以其实我们的主营业务是涵盖了日常车辆保养中90%以上的快修需求。我们这些对一些深度的养护和大型的修理，可能我们大部分的门店没有涉及。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开车，你的所有的一些刚需，就是每天我要洗车，我要保养，我要换轮胎，可能我要补胎，我要换刹车片，我要换电瓶，这种类似的服务，在我们的所有的持家门店都可以得到服务。啊，我们一共有29项主营业务，啊，基本上涵盖了车辆日常运行维护中你所有的业务范围，可以基本上满足一个消费者从基本的日常的用车需求。 通过米其林轮胎服务精准客户，持家打的是一张点对点的精细化服务牌。 其实我们希望能够消费者在未来用车服务中能够更好的知道我们这样的品牌，知道市场有这样一个门店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服务，而且他就默默地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社区周边。 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别在窗前等我，虽然我感到孤独。别在窗前等我，虽然我是那么无助。别在窗前等我，从来都是浪荡漂泊。别在窗前等我，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虽然我感到孤独，别在窗前等我。虽然我是那么无助，别在窗前等我。从来都是浪荡漂泊，别在窗前等我。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虽然我感到孤独，别在窗前等我。虽然我是那么无助，别在窗前等我。从来都是浪荡漂泊，别在窗前等我。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对于老年人，孩子才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孩子们过好了，他们就抵达了自己的诗和远方。青春散场，一个跟头摔进中年，突然感受得到生活的锋利和艰难，倘若有爱又有钱来支撑父母摇摇晃晃的。 到底该不该

与我们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九六九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幸福就是平淡，闭上眼睛，小声呢喃，闭上眼睛，小声呢喃，闭上眼睛。 是我证明我爱你。